喂 ，hello， 今 日急，今日系咩啊？年十几啊？今日录今日开铺十一啦，系咪？ 十一啦，十一啦， 系咪啊？ 放假放到唔记得咗。 哇！即系，我放假咧冇乜地方去噶嘛。今日屋企瞓觉咧，顶啊，瞓到腰骨痛。即系系咪贱命咧？真系大镬吓！今日系今日是十二啊， 十二啦， 嗯，今日十二， 放假放到唔知 时间过，可以买得鞋啦， 唔系过咗十五咩？ 过咗十五啊，买得鞋啦， 系咯系咯， 我发觉我都系刮脚嘅顶， 新鞋刮脚， 仲要系连三十万烂咗对拖鞋，等我冇买， 新鞋刮脚， 系啊， 系、 哎、又少少咯，唔、系我因为我只脚断过啊，咁咧、就变咗咧嗰个有个位咧。个佢粗咗咧，嗰、那个嗰、那个脚眼嘅位置会有少少刮脚咯。咁喂，嗰啲我哋嘅观众，你哋有咩有冇奇遇啊？过年啊，啊，即系奇遇有得爆料俾我嗰啲奇遇，真系唔系几好心，唔系几好心啊！伸精头讲埋啲，问人哋有冇啲咁嘅奇遇，但好彩我成日收到料 投稿 系啦。佢咪投稿啊！有个天水围有个观众咧、我 P.M. 佢又冇咩，我冇理由喺我个 Facebook 里边话俾你听我电话噶嘛，系咪先？你知好多不良分子嘅呢个世界系咪先？ 佢喺街度突然间撞你位， 唔系佢喺我哋个 group 里边， 系 个 post 里边，佢话佢有啲。有啲嘢同我分享，佢都系 inbox 佢得唔得 我有 inbox 佢冇复我啊，系啊。嗱、 哎， 你有睇节目咧，听到咧，你快啲翻嚟睇你嘅 inbox， 我其实 PM 咗你噶。 快啲复翻先人啊！ 系啊，佢话佢有啲佢有啲咩？佢有啲嘢同我分享嘅，佢、有啲经历。 我记得系边个？ 吓、啊，你记唔记得边个？ 但系唔记得咗个名字。 系啊，咁咧就 上次拉佢喺度。 咁咧，我就年尾咧啲善信嚟咧，咁啊。哇，有啲咧真系好咩啊！有啲真系即系佢讲翻俾我听，我都真系听到有啲寒寒地嘅。 又系年尾，其实系好多善信之余，你又系收集。 系啊，佢唔系年尾撞到，佢系佢讲俾我听啫。佢话有一次咧，就佢喺游一村个球场。 系。 即系唔系又中意只花墟啦？ 系啊， 即系花墟，佢中意打篮球嘅。咁咧几个咧，中意打篮球嘅程度咧，打到人哋熄晒灯，我都照打嗰啲咧。但系你球场熄咗嗰啲球场里边嘅灯啫，但系街灯一样打到噶嘛。 系啊， 系嘛？咁佢喺度打波，打到黑就落雨。咁咧落雨咧就佢哋成班人打，咁啊有个坐喺嗰啲长凳嗰度咧，佢就好心就叫即系佢有时。你约埋一班人去打波啫，有时去到嗰度会侵另外啲人打噶嘛，系咪先？好兴噶嘛，斗牛嗰啲，即系斗牛两个人啫，但系佢嗰啲成扎人一齐打噶嘛， 最少都 系啦。咁啊，好心见佢叫话喂走啦，我哋一齐走啦，咁样见佢耷低个头啊嘛，就以佢以为佢睇紧手机嘅，即系佢谂住。叫嗰个傻佬落雨都仲喺度打手机，虽然而家啲机唔系步步防水噶嘛，我一部已经唔防水啦，系咪？ 系咁啊，更加唔使讲啦。 系啦，跟住佢就叫佢咩啦？佢喂走啦，佢冇应佢。咁佢系着住件嗰啲，佢系着住嗰啲咧，有顶帽嗰啲咧， 卫衣 系啦，有啲帽嘅卫衣。咁啊，坐咗喺张长凳嗰度耷低个头嘅。咁啊，一直我嗰个客咧都系以为佢睇紧手机嘅，但系佢后屘咧行埋啲叫佢以为佢听唔到啦，行埋喂走啦一齐咁样， 耳仔嘛可能 系啦，佢以为佢听紧 headphone 啦，点解行紧啲特务？佢唔系听 headphone， 佢系纯粹咁 样，佢系耷低个头系冇手机嘅。 哎呀， 跟住佢再望清楚咧，嗱佢系见佢离远见到佢咧。就是着住条波裤，着件卫衣就笠住个头，耷低个头喺度嘅啫。 系啦，跟住再佢再行近啲望咧，佢系见到佢着卫衣，笠住个头，但系见唔到样，佢耷低个头嘅。跟住佢咧望到佢着条短裤， 嗯， 但系短裤冇脚嘅，冇脚嘅，净系得条短裤， 系 嗰节系空嘅，跟住下但系下边有对波鞋。但系到波鞋咧，就系脚踭掂咗喺个地下度，竖高咗个顶嘅。 即系情咁样，呢个系鞋尖啦，呢个 系 脚踭啦。 系啦，佢对脚踭系嗰对鞋啊，即系对鞋，唔系只脚踩住个地下，个脚个抬头系向上嘅。佢就以为自己眼花啦，以为即系有时肉色咧，或者脚毛多咧。 咁啊，咁啊， 系啦，融入就又落雨咧，蒙蒙地咁啊，再行近啲睇，再行近啲睇咧，佢望到凳底下边嗰啲石，嗰啲球场咪下边系绿色啊、红色啊嗰啲嘅篮球场啊，佢望到啲嗰个地下喎， 穿透咗咁样啦， 系啦，穿透嘅冇脚嘅，但系唔知点解嗰对鞋会咁样， 咁得意嘅， 系啊，跟住佢望一望，佢就惊啦。 肯定系啦， 系啊，就即刻转头就走啦，跟住即系本来佢就系嗰班人走啦，落雨走啦，咁佢又翻转头叫佢走，佢唔走嘛，佢翻转头叫佢嘛，跟住见佢唔应，行近啲再叫佢啊嘛，咁佢即系得翻佢一个啦，咁佢嗰班人走噶嘛， 系渐行渐远啦， 系啦，跟住就佢叫一见到呢个转头就 九秒就跑 啦，转头佢。佢转头走去嗰阵时，佢拧住头望多一次嘅时候，佢企起身，两只鞋都系咁样， 哇！ 跟住佢行嘅，哇！佢真系 跟住个 佢起身向住佢行过嚟啊， 系 即系你叫佢走嘛，佢咪跟住你走咯。跟住佢系企起身，一路行，都系依然佢一路拧住头，佢唔敢拧得太耐嘛，望下。走两步就望下，即系见到对鞋系都系行嘅，但系都系见唔到下半截嘅。 哇！ 跟住佢就系咁冲嗰啲 friend 度咯， 好有画面感喎、啊！你 跟住佢冲去嗰啲 friend 度，嗰啲 friend 问佢咩事啊？话喂，走，头先我见到啲咩啊？见到啲咩啊？喂，有人头先长凳嗰个啊，系咪呢啲 friend 嚟噶？喂，如果我见唔到对脚咁恐怖啊！跟住成班 friend 问边 度有人、啊？ 我哋冇人、啊，我哋咪喺晒度咯。跟住数鞋，佢哋本来系四个斗四个噶，即系譬如佢系四个斗四个，咁就八个人齐晒，冇夹人，冇多人出嚟。喂，嗰、那个喺边度睇波噶？佢边有人啫？得我哋啫嘛！依家几鬼夜啊，大佬点几两点几钟啊？ 瞓晒啦， 瞓晒啦！啲人啲系我哋喺度打波，要打波咧，一系埋嚟打埋一份，一系就翻咗屋企瞓啦，冇人啦。跟住佢话你见到坐边嗰只，咧头先喺我喺埋边长灯落雨，我叫佢走嘛，我以为系佢系我哋啲朋友嘛，跟住成班人一齐回头唔见咗个人，头先明明佢系追佢系 跟住噶嘛， 向住佢行紧嚟， 跟住噶嘛， 系啦，咁系成班喂冇嘢啊嘛，你眼花啊嘛，佢唔系真系睇到，佢话诶冇讲啦，系即系。离开嘅险地先啊，出咗花墟，跟住咧，即花墟沿住嗰度，应该系界行街吓，沿住界行街嘛，翻落去太子先，佢哋去食宵夜嘛，大波就落咗去食宵夜先，就去食粥，咁啊去搵咗笪地方啦，喺度啲茶餐厅啦，去到系啦，总之翻去花园街尾嗰扎嗰啲茶餐厅啦，一路向住前面近旺角嗰啲先开噶嘛，近太子嗰边都闩噶。咁啊，去到嗰度坐低，成班先定啲。咁啊，讲翻起呢单嘢，佢话你真定假啊？你冇可能喎、啊，点会见唔到对脚？佢话系咧，佢点解佢咁个脑海咁清楚？就系、是、佢觉得奇怪。正常嗱，你就算佢冇脚，嗰对鞋都系平放噶嘛。佢唔系，佢好记得咗系个脚踭掂地喺个鞋头向上，咁先吸引到佢啊嘛。如果是平放咧，佢当自己眼花，佢就唔再睇噶。 系 啊，照计嗰个，如果是正常一个人咧，你试下坐喺度咁样耷低个头，你只脚咧好难动高噶。 佢拉筋咁样样咯。 系啊，你个脚九十度啊嘛。 系啊， 个膝头哥成九十度摆低佢，其实个脚你唔将只脚向前，即系你个膝头哥同前嗰个小腿咧。 唔系三十度咧，如果系九十度啊，好难只脚。脚踭掂地又夹高只脚噶， 拣嚟得嘅，但系嗰种感觉就好似拉筋咁。 系咯，你冇理由无端端坐喺度咁样做噶嘛？ 系咯， 正常系咪咁先吸引到佢？ 佢仲要埋去，即系 double check 咗几次噶咯？ 系啊， 佢系原本系一个距离，喂走啦，跟住之后佢再，点解唔应我？佢再行近啲，再行近啲， 啊、 就发现佢个视线系可以穿透， 系啦、啊，佢可以穿透 小腿望到个背景噶嘛，跟住佢先惊噶嘛， 系啊，佢先走，跟住追住佢咯。但系最恐怖系佢跟住佢行。 哎呀， 好，佢追到班 friend， 佢先成班一齐拧转头， 就冇咗啦， 就唔见咗佢。 哇！ 但系佢哋好搞笑、哦。第二晚， 嗯， 佢班 friend 咧，第二晚就吓唔信佢讲嘅嘢， 再去， 再去又系同一个钟数，再去打波。今次咧就今次第二晚去咧就有两个见到， 同一个人， 同一个人又系咁样。因为佢哋今晚佢哋嗰晚就系一路打到打波打到咁夜嘅，其实就唔系刻意点几钟去打波嘅。嗰晚佢哋又唔系，佢特登点几钟先去报，谂住咧就话我唔信你讲。通常你啲嘢你讲到咁咧，十个有九个唔信嘅。 系啊，特别嗰啲年纪咧又 系啦，跟住佢哋又系咁啊，八个人啦，咁去入个球场度，离远已经见到有人坐咗喺嗰度啊。又是同一个服饰着件嗰啲，佢唔即系唔系嗰啲咩，又话咩长头发，唔系嗰啲人嚟嘅，佢系着件灰色卫衣，着条唔知白色波裤啊，嗰度好似系白饭鱼嚟嘅，佢话唔系嗰啲靓波鞋嘅，咁一入到去，一个人浩浩荡荡咁行啦，你知好鬼多篮球场噶嘛，我翻去嗰度。离远见到嗰张凳子有人坐咗喺度，跟住咧就成班人喺度笑啊，又讲又笑，得两个见到啫，反而见到个客就见到咯，佢另外嗰两个 friend 见到， 系啊， 系啦，跟住佢哋就问，喂，嗰个人喺边张凳啊？咪寻晚嗰张啦，呢嗰度啊，今晚我见唔到，跟住有两个唔出声。 面都青， 系啦，两个唔出声，因为嗰两个系寻晚听佢讲过晒嗰个叙述噶嘛， 仲要唔信噶嘛， 系啦，系唔信嘅，跟住咧就离远就望到嗰度有人，跟住咧佢哋成班喂冇人，不如行过去等一下先啦，但系咧行行下咧就六个人向前行，嗰两个就褪喺后面， 劣啦， 系啦，跟住嗰六个向前，即系我客都向前嘅，就嗰两个褪喺后，佢话喂，行下，两条友做咩唔行？跟住佢话走啦，都系冇噶啦，咁啊，听梗系冇啦，我都见唔到有。跟住啲你仲好笑咧，仲好笑咧就系、是、你哋寻晚讲到啊咩冇佢只脚噶嘛，净系见到个鞋嘛，有冇咁夸啊？都要等我哋行近啲睇下咪先啦。我坐喺嗰张凳都仲够胆啊，咁啊，即系你知僆仔啦，即 系 讲大晒噶啦嘛。一路越行咧，嗰两个人咧就同见到嗰两个咧就越隔得远，即系几乎隔咗，佢绕过咗第一个球场，嗰两个都企咗喺度唔行。 系， 跟住佢哋话：喂，你两个搞咩啊？你唔系咁惊啊？寻晚你两个唔系咁噶，你两个 声 大大话唔信喎。跟住咧，一路向前行，跟住再行多一阵咧，嗰两个大嗌。走啦，行紧嚟啊！咁嘅，佢话咁前面嗰六个睇唔到，两个唔知你讲乜噶嘛？ 系啊， 系啊，跟住走啦，跟住嗰两个转头就走。 系， 跟住嗰六个话：喂，屌，可能真系有嘢，不如走啦。咁啊，跟住一齐走啦。一出到球场咧，你知啲僆仔后生打波多好气啊嘛，一条气游翻去嗰度咧， 200米， 系啦，走一路冲到翻去太子嗰边，去到警署嗰头一路跑，冇停啊， 哇， 一路系咁跑，跟住去到嗰度咧，搞咩啊？你两个喺度嗌，佢话头先我见到佢坐喺张凳度啊，你哋一路行埋嗰阵时咧，佢系喺张凳度起身。即系佢依然系耷低个头嘅，咁样垂住个手咁耷低，企起身向住你哋行紧过嚟啊！所以佢哋先大嗌啊！ 都从来冇恶高过个头嘅， 冇，佢系耷低个头嘅。 跟住佢哋咪大嗌嗌佢哋走咯。佢话今次就嗰两个见到咧，就真系信到十足啦。 系 之后咧，佢哋成嗰三个咧不约而同咧，即系见过嗰三个咧，不约而同咧都病咗两个礼拜嘅，发烧。 梗系啦。 但系我嗰个客就冇讲佢哋有冇即系去搞过啲嘢啦。但系佢不约而同三个都感冒啊发烧，病咗一个礼拜嘅， 吓亲啊嘛， 系啦，但系之后咧，成班友仔就唔敢再嗰度打波啦。 花就 exactly 系花墟搞花墟嗰个球场系咪啊？ 系啊，佢有咪有几个篮球场噶嘛？ 系啊，系咯， 系咯，喺嗰边，但系最入嗰度咯。 哦， 最入嗰个咯，系啊。 因为我就头先讲唔肯定系咪搞花墟嗰个咧，定系再入啲咧？ 系啊。 哦，嗰、那个 我上次我去过，其实嗰度我都去拍过嘢。 僻噶嘛，嗰位都 系啊。 即系你冇乜嘢，你都唔会行去噶嘛？你即系翻去，你都系出边马路嗰阵嘅啫嘛，真系。 系啊， 系咯。 哇，你差唔多 front run 喎！一阵我翻嚟讲，我哋上次嗰度拍嗰啲嘢，嗰啲好笑嘢。 下次见。 讲过后翻嚟再见。